晚上啊，晚上要做的事儿挺多的呀。我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事儿，反正最近两天我是在做十字绣。对，一个朋友他现在不是要结婚了吗，我好朋友，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光送一些钱什么的我觉得挺没意思的，我就亲手给他缝了一个，就是这个不是十字绣啊，我自己做了一只小猪，因为他属猪的，我就送他猪。然后呢，我打算最近刚买了十字绣，我打算把这只猪做完之后再做一些十字绣，然后做成一些钥匙链啊什么的送给我好朋友。因为我上次做了一次啊，我的一个哥们儿啊特喜欢，所以我决定把我这个习惯发扬光大，每天晚上坚持做一些手工制品啊，我觉得这样特别代表我的心意。 窗外吹来的一阵冷风，故意扰乱了你的发丝，你缓缓拨弄了白头发的姿势，像不耐烦的小孩子。你坐在我送的摇椅上，摇是荡秋千的另一种方式，我模仿你那碎碎念念的样子，我是你的小孩子。我承认我喜欢你唱的那首老调子，所以我小声地跟着你哼，那我老的时候才会记得，聊一聊我们曾经做的傻事，醒来以后是不是就有解释，原来承诺两个字累人一辈子，也轻易让人口口手指，聊一聊我们曾经错过的事，是否在失去以后才有价值，原来梦想的种子要用一辈子的执着来等待它的果实。 五周同和你一起在音乐里遨游。 无聊的生命也别有趣，让你听我的音乐，分享在每一刻的心。为什么会伤心，又为什么叹息，今夜一去不回，时间尚早，快和我拥抱。 今夜的滋味还不够浓烈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听这些夜歌？难道你不怕我醉了？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一万英尺的天边，再有港口比 电话在甜美，传真在暧昧，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。我的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一个人过一天，想过一年，爱的那一边，乌云一整片。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，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 分手的暂别，在这些夜歌的陪伴下，这一切显得那样美好，一点都不伤感。 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。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，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。 有风险才蜕变。

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，我觉得拿出来看会特别有意义。我想将来以后，我想做一个集字，就叫旅行中的我。 北风就从今夜开始吹起，我的心灯火闪忽明忽暗，怎么说清，怎能说清这漫长迷茫的夏季，当那聚会要散去时，该谁远行，谁不行， 这首夜歌叫 Hello 寂寞，向寂寞问好是因为害怕寂寞，假惺惺的问候是想让寂寞放过自己，别来折磨自己。可这样的伎俩只能换来内心片刻的平静，那颗孤独的恒星依然悬在心上，永远的发亮。 My love，不要给我回忆，回忆总暗示着失去，我不要失去你。 你不要闭上眼睛，我必须看见我自己与你合二为一。最多的你，时间正滔滔流去， 能多爱一秒我叹息。 My love， 请让我的爱情成为你天空的恒星，永远灿烂着你。 请做我的恒星，永远让我爱你， 我不欢心不已。爱情原来真可以相信，不然为什么会遇见你？所有的情绪原来都是必须，幸福毕竟 不忍心。终于给我一个你，否则我的生命有什么能珍惜，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。真滔滔流去， 能多爱一秒多叹息。My love， 请让我的爱情成为你天空的恒星，永远灿烂着你。 请做我的恒星，永远让我爱你。 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蜜月迷恋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只能一杯咖啡，咖啡，咖啡。从没发觉，发觉这滋味如此强烈，我都想了一整夜，一整夜，我怎么也哭了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 不知道该怎么办， 于是眠，只能一杯咖啡。 一杯咖啡到天亮，